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恋爱让人盲目，睁不开双眼；婚姻让人清醒，放大了缺陷。家庭是恋爱婚姻的融合点，有个方法，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快乐合家欢，陪您笑开颜。听众朋友大家好，如何让这个夫妻的爱情保鲜呢？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一关，相信各位您都有自个儿这个小秘诀。可是咱们的老朋友，住在爱家小区里边的小何跟佳佳这小两口，又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哎，老婆，今儿的报纸呢？ 在垃圾桶里呢。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给扔了？我还没看呢。 嘿，那有什么好看的呀？里面就是鱼刺儿和香蕉皮。 哎，没办法沟通喽。 怎么又没法沟通了？我这不是逗你玩呢吗？ 你总是这么逗我，我都不知道你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开玩笑了。 那我问你，谈恋爱的时候我把眼镜换成了隐形的，结果你一个星期都没主动找我，那时候你是真觉得我不戴眼镜难看吗？ 那是因为我问你为什么不戴眼镜了，你说呀，不戴眼镜的话看我就没那么难看了，我能不伤自尊吗？ 看吧，以前你就是不懂得幽默风趣，现在更是木头一根。 得，那咱们谈恋爱那么久了，你都不嫌弃我，刚结婚一个多月你就因为这个和我吵了一架，你还记得吗？ 那是因为我的忍耐是有限的，而那天刚好过了期限。 这句是开玩笑吧？我可不当真了啊。 你说咱俩都老夫老妻了，怎么就和谈恋爱的似的，一点默契都没有？ 谈恋爱的怎么就没默契了？ 你听那人东北一家人牛小伟和婷婷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不够默契，把婷婷都气得够呛？ 哎呀， 咋这么快就到你家了呢？ 可不嘛，你看我就爱跟你在一起走道，多好啊。 我也是，我可不愿意回家了呢。 啊，为啥呀？ 我吧，突然间想起点小时候的事儿。小时候吧，我经常穿一身黑棉袄、黑棉裤，我们班同学都跟我叫黑逛。你说人家一个女孩子让人叫黑寡妇，谁叫我就跟谁打架，那会儿我怕谁呀？我就用那长手指盖，我抠他脸，被我抠坏脸的男同学吧，不计其数，告状我也不害怕。咋就我说话，你咋就傻呵呵的笑呢？ 那个，我爱听你说话。 那人家说完了，该你说了。 我说啥呀？ 你想说啥说啥呗。 我， 哎呀，就你刚才想说的，我不也好不容易才费劲找着一个话题吗？ 啊？ 不是，我不也是刚好那个触景生情，想起这么一个话题吗？ 你看我刚才吧，也好不容易费劲想起一个话题，不是，你碰巧触景生情，想起一话题，你一瞅我吧，我就给忘了。 切！哎呀，那个前面好黑，我好怕怕呀。 不黑呀，那路灯多亮啊！再说了，你怕啥呀？有我呢。 那人家万一怕的就是你。 怕我？我有啥可怕的呀？ 你万一要那啥呢？别那啥！ 你说清楚，我哪啥呀？ 你万一趁着天黑想亲人家一口， 天 地良心呢。你说咱俩刚从超市回来，买了这么多东西，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肩上还背着俩洋娃娃，这胳膊上还挎着一个厨具站，你说我想， 哎呀，假如你把那厨具架放地上，把那鸡跟鸭子你先放塑料袋里，再把洋娃娃放在最上面，嗯呢？ 啊？ 哎呀！你是不是猪八戒他妈打死的？笨死的！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常听快乐合家欢，包您轻松笑开颜。夫妻吵架，床头吵来床尾和，更何况小何跟佳佳也不是真的要吵架，只是逗逗嘴，哎，逗逗闷子而已。别看不高兴的时候唠叨个没完，这高兴的时候啊，也唠叨个没完。不过这个唠叨跟唠叨，那可不大一样。 老公，你说幸福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我觉得幸福的婚姻啊，就是男人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女人呢，能嫁给我这样的丈夫。 老公，你真是这么认为的吗？ 嗯，没错。 那你觉得不幸的婚姻又是什么样的呢？ 同上。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幸的婚姻了？ 错了，老婆，每当你唠叨我压迫我的时候，是你感到最幸福而我最不幸的时候。当我偷懒不干活你包容我的时候呢，是我感到最幸福而你最不幸的时候。 那就没有一起感到幸福的时候了？ 有啊，那是当咱爸护着欢欢，咱们俩站在一边的时候。 你虽然不解风情也不算幽默，但有时候说话吧倒是挺实在的。 那当然了。 哎，老公，那既然这样，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以前你说过只要我嫁给你，天上的月亮你都可以给我摘下来。 我有过那么不清醒的时候吗？ 我不管，你不能耍赖，什么时候摘给我呀？ 这不是我不摘，这月亮啊老是晚上出来，可你警告过我绝不能在夜里干冒险的事儿。 这夫妻俩斗嘴啊还真有意思，虽说有意思，可是老斗嘴也不好，哎，得把模范夫妻当榜样。不过这模范夫妻恩爱夫妻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著名相声演员唐杰忠老师跟他的妻子那就是模范夫妻的典范，到底他们是怎么相处的呢？来听听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家庭趣事》。 我觉得最大的快乐 啊， 莫过于听相声。 对、啊，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对不对？听相声哈哈一笑， 哎， 整个家庭的气氛活跃， 那是 对人身体有好处啊。 嗯， 啊，我们老相声讲 啊，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各方面发育。就举个例子吧， 啊， 唐杰忠老师， 怎么样？ 过去长得不算太符合标准。 瘦一些 啊！自从跟我一起说相声，站在旁边听相声，每天哈哈一笑 啊， 现在成优良品种了。 这个、 好， 可是我这个体型都是听相声听的。 因为这个相声啊， 哎， 确实能给家庭带来欢乐。 是这样。 我们相声当中描写家庭的题材也特别多。 嗯嗯， 可以说是千家万户， 哎， 方方面面我们都描写， 工农商学兵都有。 可是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什么缺陷呢？ 没有描写我们相声演员自己家庭的。 对 啊， 其实啊，我们相声演员也应该反映反映。 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相声中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妻子啊、 哎、是 啊，都是被讽刺的对象。 怕讽刺人家，人家不愿意。 其实我们相声演员有很多好家庭可以值得赞颂。 那是， 你就拿唐杰忠老师来讲吧。 哎， 唐杰忠老师就是一个模范家庭，您就是模范家庭里的成员，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大家看看 啊， 从这个体型就给看出来了 啊！ 你看这个啊，肥肥胖胖，粗粗壮壮，你看脖子跟脑袋一边翻， 这叫什么话、 啊？真是，大家看到您，哎呀，这么好的这一个身材，大家都想关心的问一句， 问什么？ 像您有这么好的这种。形状是怎么爱人喂养？ 嗯， 不是， 这个是您爱人怎么调？ 啥啊？什么喂养 啊？是我爱人照顾得好。 对，您爱人照顾您照顾得太好了。 就是 你们是一对模范夫妻啊。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大家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呢是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哎，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结婚以后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那是情深意长。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比蜜还甜呐。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啊， 是吧？都说你们两个人 郎才女貌， 对，郎才女貌， 对吧？ 郎才女貌，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啊。 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啊，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抱以了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啊，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 嗯， 专门爱上唐杰忠老师家里边去。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 您爱人长得太漂亮。 去， 我们大家你 都给我出去，像话。 那你吃醋了。 什么叫吃醋？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是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恩爱爱的生活嘛？ 哦，那还差不多，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啊。 到家里一看，人家得不能说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啊！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是，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哎，不敢这么说，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哎， 现在退休在家中。 对，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很尊重他的爱人。 哎，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啊。对 啊，当过突击队长啊。 是， 那时候有个外号 叫什么？ 叫小钢炮。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对，不能忘记过去， 是吧？ 哎，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 啊， 小炮。有没有？ 这我还真叫过， 是吧？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泡泡。 哎，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凑到跟前泡泡泡。 哎，行，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就叫泡泡啊。 哎， 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那是，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啊，唐老来了。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是 对不对？ 嗯， 亲热的时候就管您叫唐。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没错。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你叫泡泡， 唐， 泡泡， 唐， 泡泡。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什么？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哎，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反正就爱唱 爱唱。 您 是个艺术家 啊， 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那是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 啊， 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 啊， 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的大概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是 手里拿着针线活 啊， 一边坐一边唱，花针阴那线千串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了，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啊！ 你说我说什么呀？ 就是啊， 哎 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啊，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 啊， 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他怎么唱的？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啊， 哎，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那肚子看一看， 哎，干嘛呀？开膛啊。 您说您听他唱这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有的时候这位老爱人在家里边 啊 干的活， 嗯， 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哦，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是啊， 那天在厨房里头 啊 包饺子， 哦， 这手拿皮儿，这手往里搁馅儿， 嗯， 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啊，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哎呦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怎么唱？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来，把皮儿拿过点儿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一个。 行了行了。哎呀，要这样的话，我可得说几句了。 怎么了？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该吃吃该喝喝，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 哎， 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是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哎，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确实不容易，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哎 啊，熬夜啊， 哎，有的时候呢 啊， 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啊，啊， 他替你着急呀。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哎， 所以他在旁边的看着 啊，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他是磨背心， 这怕我凉着， 又写， 嗯， 2点钟了，老唐来，他是毛坎巾， 多关心我啊。 到了3点钟的时候，来老唐配上棉袄， 怕我冷啊。 到4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怕我冻着啊。 到了5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这多好啊。 到了6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了。好嘛，我这捂汗呢，这是。 一看您出了汗了，他更着急了。 嘿嘿， 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这就凉快了 啊。嘿嘿，汗一没了，快点快点，又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又暖和了啊。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块， 又凉快了。 一会儿热茶， 可以 啊，冰激凌， 好，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是啊，我这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写出来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那是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哎，您说您忙不忙？ 哎呀， 成年到辈子不在家， 对、 啊、 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巡回演出， 嗯， 上飞机场 啊， 上火车站， 对，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那是，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嗯嗯， 虽然是3天2头的您要上火车 啊、 嗯、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嗯，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对， 哎， 一边送、 哎、 你看老伴一高兴嘴里也唱啊， 爱唱嘛。 送进送到火车上， 上火车了， 家里的事儿由我来承担。 嗯， 一心一去演出，那里的观众在把你盼望。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哎， 您想老伴唱得这么好， 嗯， 您也高兴地唱几句， 我也得唱， 一挥手， 嗯， 再见吧，妈妈。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那您唱什么？ 我还用他那个调，唱我的心里话。 那您是怎么唱的？ 送你送到火车下， 得送下来。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在家我的心放下啊，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您这么一唱 啊， 您的老伴都更激动了。 那是啊， 一转身，送进送到火车上， 又给我送回来了。 注意身体和健康， 送你送到火车下，老夫老妻别让人笑话。 送进送到火车上， 送你送到火车下， 送你送到火车下， 送你送到火车下， 送你送到火车下。 怎么全在车下的？ 人家车早开了。 我们刚刚听到这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家庭趣事》。这个小何和佳佳呀，也有不少的趣事。哎，这不那天吗？佳佳闭着眼睛站在穿衣镜前，她一动不动的。小何看着挺奇怪的，问他：“你干嘛呢，佳佳？”佳佳闭着眼睛说：“你不是说我睡相难看吗？我正在观察呢。”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您听到的这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咱们一块儿来欣赏一首迈克尔·杰克逊演唱的歌曲，叫《快乐最顶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I am your joy, your best of joy. I am the moonlight, you are the spring. Our lives a sacred thing. You know I always will love you. I am forever.